几道弯， 几十里的水 路， 到 湘江 边， 江边 神乡， 当 出了歌声， 出了歌， 领到我们的解放， 领到我们的解放， 一呀一呼。 给根。

雪水把它浇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 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常常满儿在心头缠绕，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缠绕。 几冬春风秋雨，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希望啊，雪山烧炕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阿那尔罕的心儿 醉。葡萄熟了，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心儿醉 山泉河水清幽清，多边斗笠松共聚，君来民来必永居，君民团结大地人， 大地人去风光好， 风光好， 君民一家亲， 一家亲， 万泉河水清幽清，我边斗笠松红军，团结向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